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五章。以色列各支派聚集到赫贝隆，来见大卫说：“看，我们都是你的骨肉。以前连撒乌尔当我们的君王时，也是你率领以色列出入征讨。上主曾对你说过，你应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领袖。”随后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到赫贝隆来见君王，大卫君王就在赫贝隆当上主的面同他们立了盟约，他们便给大卫复油，立他为以色列王。大卫登基时已30岁，做王40年，在赫贝隆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以后大卫和他的人向耶路撒冷进发，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：“你绝攻不进去，因为瞎眼瘸腿的也会把你赶走。”这是说大卫绝攻不进去。但是大卫却占领了西庸山堡，即大卫城。那日大卫宣布说：“凡攻打耶布斯人，从水道首先到大卫所恼恨的那些瘸腿瞎眼的人那里的，他要升为军长和元帅。”德鲁亚的儿子约阿布首先上去了，因而成了元帅。但为此有句俗语说：“有瞎眼瘸腿的在此，人是进不去的。”大卫住在那山堡内，称之为大卫城。大卫又从米罗王里四周加建了城墙，大卫日渐强盛，上主万军的天主与他同在。提洛王西兰派使臣来见大卫，给他送来了香柏木，派来了木匠石匠为他建造宫室。那时大卫知道上主已坚定他为以色列王，并为了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提高了他的王位。大卫从赫贝隆迁来以后，在耶路撒冷又娶了妻妾，生了一些子女。他在耶路撒冷所生儿子的名字如下：沙木亚、韶巴布、纳唐、撒罗满、伊贝哈尔、厄里舒亚、乃费格、亚菲亚、厄里沙玛、厄利亚达和厄里培利特。培利舍特人听说大卫受父做了以色列王，遂都上来向大卫询判。大卫一听说，便下到堡垒中。培勒舍特人来到后，散布在勒法因平原内。那时大卫求问上主说：“我可以上去攻打培勒舍特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中吗？”上主回答大卫说：“你上去，我必将培勒舍特人交在你手中。”大卫于是来到巴尔培拉琴，在那里击败了他们。大卫因此说：“上主使我的敌人在我面前崩溃，如水破地。”为此后人称这地方为巴尔培拉琴。培勒舍特人把自己的神像都遗弃在那里，大卫和他的人便将这些神像都带走了。培勒舍特人又上来散布在勒法因平原内。大卫又求问上主，上主说：“不要上去，但要绕到他们后方，从桑林那边抄他们的后路。当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声时，你就赶快行动，因为那时正是上主在你面前出击培勒舍特人的军队。”大卫就照上主所命的行了，击杀培勒舍特人，从基贝红直到格泽尔。